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159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藏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阿史那多弼被唐军打败，独自西奔，他原有的地盘丧失殆尽，南起阴山，北到瀚海沙漠，从此归于大唐名下。如果时光倒流4年，阿史那多弼一定不会料到如今这样的结局。如果时光倒流4年，李世民也未必有将阿史那多弼打翻在地的绝对信心。时间是最好的见证，生活是最好的导演。仅仅4年，大唐与东突厥便完成了角色转变，尽管阿史那多弼有些心不甘情不愿。贞观4年3月，对于大唐而言，这是一个火红的3月，这一个月利好不断，好戏连台。3月初3，李世民任命突厥夹壁公爵阿史那思摩为右武侯大将军，这是李世民郑重任命的第一个东突厥大将军。之后不久，阿史那思摩的突厥同事便多了起来，5品以上的突厥官员达到100多人，几乎占到了中央官员的一半。这是何等的胸怀，这就是李世民的胸怀，包容四海的胸怀。也正是这一天，唐朝四方少数民族酋长、国王云集在长安皇宫门前，向李世民送上他们酝酿已久的尊号“天可汗”，普天之下共同拥戴的可汗。得到这个尊号，李世民心花怒放，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中原政权的皇帝得到过这个封号，即使汉武大帝刘彻也只是中原政权的汉武大帝，而不是全天下的大帝。如今四方少数民族臣服，奉上尊号天可汗，这是何等的荣光啊，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。然而即便想到这一层，李世民还是谦虚地摆了摆手，说道：我为大唐天子，又下行可汗是乎？意思是说，我是大唐的天子，难道还要兼职干可汗的事情吗？这是个设问句，答案是肯定的。李世民话音刚落，文武百官和四方少数民族酋长、国王高呼万岁，场面激昂震撼，令李世民久久不能平静。 自此，李世民默认了天可汗的尊号，在给西北边陲少数民族酋长颁布诏书时，一律自称天可汗。在李世民被拥戴为天可汗的同时，他的老朋友阿史那多弼又在做什么呢？阿史那多弼一直只在做一件事，那就是体会什么叫丧家之犬。阿史那多弼西奔之后，将目标锁定在了唐朝的灵州，在那里有他硕果仅存的忠臣阿史那苏尼师。这阿史那苏尼师是启明可汗的异母所生的亲弟弟，始毕可汗、楚罗可汗、杰里可汗都是他的侄子。鉴于他与启明可汗乃异母所生，他的侄子始毕可汗就将他封为了沙波罗将军，管理部落属民五万家，牙帐设在了唐朝灵州的西北。自从被封为沙波罗将军之后，这阿史那苏尼师见证了三个侄子的起起落落。始毕可汗去世，楚罗可汗接任；楚罗可汗去世，杰里可汗接任。时光一天一天流失，东突厥汗国却日薄西山。由于杰里可汗亲近外族人，疏远本族人，属下很多部属都离他而去，唯独他这个亲叔叔阿史那苏尼师却不为所动，忠诚之心天地可见。后来突利可汗投奔唐朝，无形中就空出了一个小可汗的名额，杰里可汗投桃报李，顺手就将这个名额送给了叔叔阿史那苏尼师。从此以后，叔叔你就是侄子任命的小可汗了。等到杰里可汗兵败之后，叔叔阿史那苏尼师成了他的投靠对象。不过他并不准备在灵州常住，因为这个地方离大唐实在是太近了。杰里可汗打算在叔叔这里休整一段时间，然后继续投奔吐谷浑汗国，因为那儿山高皇帝远，李世民的手暂时还伸不到。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好，前景不可谓不妙，然而人到了倒霉的时候，喝纯净水都得塞牙，这杰里可汗也就喝到了塞牙的纯净水。就在杰里可汗酝酿投奔吐谷浑汗国的时候，唐朝的追兵已经逼近了灵州，带头的是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。李道宗人未到令先到，责令阿史那苏尼师将杰里可汗抓住扭送到大唐。阿史那苏尼师正在左右为难之时，嗅觉灵敏的杰里可汗已经闻到了异常的味道，连夜带着几名骑兵逃走，藏到了荒山野谷之中。能不能逃出李世民的手掌心，就要看命运的安排了。这杰里可汗逃走，阿史那苏尼师在心中开始盘算，现如今东突厥汗国已经基本上被灭国了，只剩下自己属下这五万家在这苦苦的支撑，其实也是朝不保夕。这个地方离唐朝太近，唐朝大军出兵也就是抬脚就到，在大唐的兵锋下焉能独善其身呢？唯一的出路那就是归顺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先把杰里可汗抓回来再说吧，为了这五万家的性命，也就顾不上什么叔侄情深了，连父子都能互相出卖，更何况叔侄呢？随即阿史那苏尼师派出骑兵在附近的荒山野谷里搜寻，很快就将慌不择路找不着北的杰里可汗抓回了大营。一代可汗杰里居然成了自己叔叔的投名状。其实阿史那苏尼师的心中也挺矛盾的，他也不想卖职求荣，让他亲手将杰里可汗扭送到唐朝，这心里头啊还真是有些不忍。眼下呢只能先拖着，或许拖着拖着，大唐那边呢就把这杰里可汗这茬啊给忘了。可事实上，大唐把所有的人忘了也不会忘记杰里，他永远活在唐朝人民的心中，唐朝人民想他已经想了很久了，甚至想得咬牙切齿。贞观四年3月15，大同道行军副主管张宝相率大军突袭阿史那苏尼师的大营， 将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杰利可汗俘获，押送长安。无意之中，杰利可汗也创下了一个记录，成了这项记录的第一人。不过这个第一有点憋屈，他是第一个被中原政权生擒的外族可汗。在杰利可汗被送往长安的同时，他的叔叔小可汗阿史那苏尼师率众归顺唐朝，自此瀚海沙漠以南再无敌踪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四年四月初三，注定要写进大唐的历史。这一天，李世民登顺天楼接受东突厥的投降。此时距离渭水盟誓仅仅四年。四年，李世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将东突厥踩在了自己的脚下，让杰利可汗满地找牙。和平从来靠的不是乞讨，靠的是背后的实力。看着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杰利可汗，李世民不禁感慨万分。从老爹起兵开始，大唐一直生活在东突厥的刀锋之下。如今这形势逆转，东突厥的可汗成了自己的阶下囚，真是今非昔比。当然，胜者李世民也没有放过羞辱杰利可汗的机会。对于中原政权的皇帝而言，这种面对面居高临下羞辱外族可汗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，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。李世民指着杰利可汗隶属他的五大罪状：放情纵欲、荒淫残暴，罪状一；结盟大唐又不断骚扰，罪状二；自恃强大，喜爱战争，白骨遍地不能安葬，罪状三；践踏大唐庄稼，掠夺大唐子民，罪状四；既蒙大唐赦免，又拖延入朝时间，罪状五。五大罪状数了完，总结陈词，死去。说完了五大罪状，李世民话锋一转，说道：念及渭水盟誓之后，你不再有大举进犯，且饶你不死吧。这就给了杰利可汗一个台阶，一个勉强活下去的台阶。有些人死了但还活着，有些人活着但已经死了。在唐朝刀锋下延续生命的杰利可汗自此成了活死人，从被俘虏到最终去世，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：憋屈。莫可名状，无可奈何，因为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贞观八年正月初十，杰利可汗郁郁而终。东突厥覆灭，残余部落有的投奔了薛延陀汗国，有的投奔了西域，而向大唐投降的有十余万人。如何安置这十余万人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安置得当，这些人会成为大唐子民；安置失当，这些人就是大唐的定时炸弹。基于这个安置难题，李世民的大臣们意见分歧很大。有人主张把这些人化整为零，分散到全国各地，让他们原来的地盘成为千里无人区；有人则主张把这些人安置在河套以北。此时中书令温彦博站了出来，说道：化整为零，迁移内地，违背人性，不是上策，最好依照东汉将匈奴人安置在边塞之内的方法，维持他们原有的部落编制，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，让他们在边塞开垦土地，作为中原的屏障，如此最好。我不同意，夷狄之人都是人面兽心。放这狠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声名赫赫的魏征。说起来啊，魏征这个人能力实在是不足的，眼光也是不长的，脾气倒是不小的，勇气却是装的。这一点咱们到后边的章节里再说。其实魏征的观点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，他的依据是西晋初年司马炎处理胡族不当，结果导致五胡乱华，导致中原政权长达数百年孱弱不堪。 然而魏征的观点又是陈旧的，此时的大唐已经不是数百年前的西晋了。五胡乱华其实不是胡族太有本事，而是因为西晋太没有本事。如今的唐朝已经走上了轨道，孱弱的西晋又怎么能跟强盛的大唐同日而语呢？尽管李世民很重视魏征的意见，然而这一次李世民接受了温彦博的建议，在突利可汗故地设置顺州、化州等四个都督府，在竭力可汗故地设置定襄、云中等六个州、两个都督府，这些州和都督府直接统御东突厥部众。与此同时，李世民还大封东突厥原属将军，封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，封竭力可汗的叔叔阿史那苏尼师为怀德郡王，封竭力可汗的忠诚部属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，封阿史那大奈为丰州都督，其他归降突厥酋长全部晋封中郎将，在政府各职能部门安置。五品以上的官员中，突厥人有100多人，占到了所有官员的半数，而定居长安的突厥人更是达到了10000家之多。有人说，比大地宽广的是海洋，比海洋宽广的是人的胸怀。如果说宰相的肚子能撑船，那么李世民的肚子就能跑上几艘航空母舰了。当然了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李世民的胸怀有一些也是装出来的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历史就是一个舞台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到了这个时候赖着不走是不行的，因为你的戏已经唱完了，该给后来人腾地方了。在港台的黑帮剧里，这样的场景是很多见的。新一任少帮主上任之后，总有一些老家伙想摆摆老资格，台词一般都是，想当年我跟你爸爸打江山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潜台词就是，哎，我资格很老，你得听我的，你得尊重我。然而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老了都值钱，就是马仔老了不值钱。老马仔们总是以为新主子上任之后还会买自己的账，就像以前的大哥一样。只可惜啊，按照一般的规律，新主子一般不会买老马仔的账，因为他们的脸上写了2个字，过时。如果说一定要人以群分的话，那么开国重臣裴寂就要被划到过时的那一波里了。在开国重臣当中，裴寂的地位不能说高，只能说是相当的高。李渊是一把手，他得算是1.5把手，因为他跟李渊的关系好到可以同穿一条裤子，甚至可以不经李渊的同意留宿贵妃。武德初年，有人控告裴寂谋反，李渊表示不信，为了安抚裴寂，让自己的3名贵妃携带着珍玩宝器上门抚慰。史称当晚裴寂与3贵妃宴乐极欢，惊宿而去。对于这一点，《旧唐书》评价裴寂说，刘贵妃已惊宿，终昧为臣之道。总之，一切的一切都说明裴寂和李渊的关系那就是铁瓷。李渊甚至跟裴寂开玩笑，你可不能走，要走也得等我当了太上皇再走。没想到李渊这玩笑啊开得大了点，武德九年他还真当上了太上皇，虽然不是他自愿的。从武德九年6月初4开始，开国重臣裴寂的幸福日子就算是到了头了。从这一天起，他的老朋友李渊成了明誉皇帝，简称太上皇，而他也在无形中成了太上皇的老臣，简称太上老臣。而在太上老臣裴寂的心里，始终都有一个结，这个结就是刘文静。裴寂和刘文静原来本是不错的朋友，两个人关系好到可以无话不谈，尽管没有李渊和裴寂那么铁瓷，但至少也算得上是好友了。 两个人一起辅佐李渊起兵，一起当上了开国元勋，然而却在开国之后不久走上了三岔口。裴寂抱定了李渊的粗腿，而刘文静抱上了李世民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两个人在各自的道路上是渐行渐远。武德二年，两个人的矛盾是越来越深，裴寂依然坚定地站在李渊一边，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成了铁板一块。在刘文静看来，假以时日，大唐的江山必定归于李世民的名下，裴寂追的是绩优股李渊，而他刘文静追的则是潜力股李世民。然而刘文静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多久就被李渊给拨弄乱了，见惯了隋朝皇帝父子角力的李渊自然清楚刘文静的打算，因此他决定提前出手，不等李世民羽翼丰满，提前先把这对叫刘文静的翅膀剪掉。不久，在侍从小妾的告密下，在裴寂的审判下，在李渊的默许下，开国功臣刘文静被送上了断头台。这一次，曾经承诺刘文静有两次免死机会的李渊做了一回说了话不算的皇帝。刘文静一次免死机会都没用上，在武德二年就直接挂掉了。刘文静挂了，裴寂清静了，而李世民却在心底刻下了刘文静的名字。杀害刘文静的凶手有若干，裴寂就是其中一个，这笔账是不能不算的，早晚要清算，一算就得算个明明白白彻彻底底。李世民登基之后，裴寂叔叔自动靠边站了，靠山李渊已经太上了，自己再往前站那就是自讨没趣了。在他的眼前是李世民的意气风发，在他的旁边是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的后生可畏。裴寂叔叔知道自己的时代过去了，谁让自己当年没有帮助李世民说好话呢？该。裴寂叔叔自惭形秽，而李世民却表现得跟以往一样，依旧尊重着裴叔叔。李世民的认真让裴叔叔心里直打鼓，这小子究竟唱的是哪出啊？贞观二年，李世民到南郊祭祀，裴寂和长孙无忌陪同前往。李世民命裴寂与长孙无忌同生金阁，这金阁呀，就是皇帝用的车辆，让他们俩和皇帝坐一个车。裴寂赶忙辞让，李世民说：“哎，以公有左命之勋，无忌亦宣立于朕，同在三圣，非公而谁呀？”这话呀，得分析怎么听。仔细一听，李世民这话里有话。啊，前两句直接翻译过来就是，你是太上皇的人呢，长孙无忌是我的人呢，看明白了吧，你是太上皇的人，那潜台词就是你不是我的人，带不带你玩得看我高兴不高兴，表面呢给足了你面子，实际却给你一锥子。这锥子扎得裴叔叔浑身难受，他不知道下一锥子什么时候会扎过来。裴叔叔没有等太久，仅仅一年之后，他就等来了又一把锥子，只不过这一次更加致命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裴寂这次又遇到了什么事呢？李世民最后又是怎么对待这位开国重臣的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